是否偶尔会想我？

你有太多感伤，我滚到爱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在夜空，流浪使我不再寂寞。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滴往内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滴往内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在我被吹干以前。花落在你脸庞，像你红色深情的眼眶，离别时的吻，你有太多感伤，我闻到爱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在夜空，流浪使我不再寂寞。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滴往内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滴万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不要再和他见面。 小心说爱心里真甜，哪怕再爱不 世上千秋千般可以用真心把握时间，我们的爱在心间不留原位，心肠一变，闭上眼睛无需太累，感觉上有些酸在回味，有点亲切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，我们的爱在心间不留原位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越久越明显，一了解爱上脸，一见面就更迷恋，见你是亲吻的瞬间。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安静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，哪怕再爱不能恋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真心把握时间，我们的爱在心间保留原位，心上一遍闭上眼睛无需贪恋，感觉像有些酸在回味，有点心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，我们的爱在心间保留原位，感情多真飞越远越久越明显，一年间爱上你，一见面就更迷恋，见你是亲吻的瞬间，我们的爱在心间保留原位，心肠一变闭上眼睛无需贪恋，感觉上有些酸在回味，有点亲切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，我们的爱在心间保留原位，感情多真飞越远越久越明显，一眼间爱上你，一见面就更迷恋，见你是亲吻的瞬间。

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 什么奉献给你？

还是我，谁又是谁？别问我的伤，别问我的痛，别问我的心中是否在流血，别问我是否是你碎，别问秋风不忍醉不醉，别问我的苦，别问我的悲，别问我的流浪是否很疲惫，别问我是否还有泪，别问醉酒梦对不对，也别问我会不会。只是你快乐吗？放心不下，恨不得我能再唱，拥抱你最狼狈、最疲倦、最痛的模样。Oh, oh, 放心不下，却只能放你飞翔，给你的背影也要故作坚强，不管你谁。 候，我都陪在你身旁。多遥远，我都会在你身旁。 随他吧，随他吧。

从天而降，梦境直到决定，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。这一刻，我终于勇敢去爱你。 一开始，我只顾着怕你，藏着不经意，心就飘过去，好珍惜。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呢，只害怕从彼此陌生到想回去，我们都没想过真爱到现在。 容易变，初尝爱情滋味的我。

风平浪静的模样，坚持了一年那么长，会送你送你起航，当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短线时隐藏，而心酸可及都张开胸膛，从冷眼看哭的夜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，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。

变个不停，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，让它变成爱的敌人，甜蜜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，唯要日夜去等谁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几乎了 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，你劝我要耐心等候，并且陪我度过生命最最强的寒冬，如此的宽容。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，你要我安静从容，祝福知道我有一个又不安静的心，容易转动。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，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，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地打动，我却忘了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心中。哦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。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，你劝我要耐心等候，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，宽容。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，你要我安静从容，是否知道我有一颗又不安静的心，容易转动。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我终于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。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。当四周的掌声与潮水一般的汹涌，当温暖的脸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。 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，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，谢绝繁华，回归简朴，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。